好像有一些同学是第一次没有来的啊。那第一次我们也是只是介绍一个很粗略的一些中医看待人体的框架，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太紧张说少上一次课，而且前面的课大概我的部落格上面都有把前面一些课打成的文字稿贴上去，所以缺到一点没有关系。而且我上一次在教书的时候没有跟同学说一下这个课的进行方式，还有我们这个课要学什么东西，所以这次先跟同学说一下啊。那首先这个课堂呢，希望同学来上课的话就稍微把手机关一下，因为我这边有拜托人在帮我们录影，可能这个课程会放到网络上面去的，所以既然有在录影的话，那你接手机可能会有一些打扰啊，所以手机要麻烦你关一下。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上课期间啊，我这个课是不包含对同学做任何谁家的谁生病的医疗咨询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课是一个非常中医基础的部分，那我如果告诉你要吃什么药，其实已经超过这个课程的一个范围了。但我们这个课程会慢慢的教一些本草，教一些保养的药方，教很多保养的方法，但是这个课没有在帮同学看病的啊，那这点一定要记得，不要说到了下课的时候，不要到了下课的时候来问我说啊，老师，那我这身体哪里不舒服，我可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啊？那现在的话，现阶段我不能够告诉你这些答案，因为有些答案是非常单纯的，可是你原来的生活方式不见得很单纯，这样听得懂吗？比如说有些药物它可能吃的时候你必须一个礼拜以内一定要喝很热的水，喝冷一点的水就没有效。那如果你是一个平常会吃搓冰的人，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就是你的生活在我还不能够掌控的前提之下，我是不可能给谁开药的啊。因为药加上病人，再加上病人原来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可怕的状况出现啊。然后还有像是上次同学问我一个感冒的问题，那说吃什么药，结果回去就买另外一种，因为那种药没有买到，所以就给他吃另外一种药。我就觉得不是完全相反的药吗？啊，那就是有一些原本的习惯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怕啊，所以上次也没有跟同学讲清楚。但是因为我们这课程其实内容还算蛮丰富的，所以你不要怕说我这课会好像太过于贫瘠啊，好像我不帮你看病你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啊，不至于的啊，这课还是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不要紧张啊。我希望，因为我的工作是教书嘛，教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学好。那我觉得最能够帮助学生不学好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帮学生看病，那这样学生就靠你就好了嘛，对不对？就他自己医术再烂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我必须要把帮你看病这件事情吊住啊，就吊住你的胃口啊，这是这一点。那另外呢，我要介绍一下这个课程要说什么啊。我们这课程一开始呢，要跟同学介绍一下中国人看待人体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的，这是第一点。那另外呢，会跟同学分析一下中国人说的阴阳是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中过日子的方法或者是饮食方面来实践中国人的这个阴阳的观点。那另外呢，我会下一个单元就教大家五行。那讲到五行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不是说金木水火土，对不对？什么会生什么，什么会克什么，那这样这种关系是不是果真在我们的内脏上面能够看到具体的事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据的事情。因为你不考据的话，就会像现在很多学术圈的人，他会觉得说中国人的五行啊，这个金木水火土应该是一种迷信吧，因为很粗糙，对不对？说什么金可以把木头切开，然后水来土淹，然后就什么克什么，听起来是非常粗糙，没有任何科学科技的精密性的。那这么粗糙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临床上可以用呢？那我先把答案说一下也可以，就是可以用啊。那这个粗糙的象征物的背后，它到底展现了我们人体的哪些作用，以至于它可以用？我们说肾脏属水，对不对？心脏属火，那这些，然后呢，肝脏属木，然后肺脏属金，脾脏属土。而这个生克有没有意义呢？其实在临床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正确的观察角度。什么叫正确的观察角度？如果你每天是在那边验说，哦，我的血脂肪有多少，我的胆固醇有多高，然后或者是我现在大概那个肝指数是多少，如果你从这个数据去看的话，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察角度，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你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抓鬼，你必须要找一个看到鬼的吧，对不对？你要去跟死掉人说话，你要找一个灵媒啊，你要找到一个正确的观察角度啊。所以这是，如果你用一些我们非常物质基础的角度去看待中医的话，可能我们就找不到它有用的地方了。那因为我这个课呢是开给一般的啊在家过生活的人，所以我一定会用比较白话的方法来讲。但是呢，我教的这课的内容其实就是很多内容都是在这个学术的领域啊，有很多巨大的争论发生，人家花了几十年来研究这个议题，然后最后才得到一个结论。那这些学术圈的推导过程我都不说了，那我只说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实用的那一部分就好啊。所以可能讲的话会肤浅一些，但是呢也不要太在乎啊，因为我们如果这个课是在比较学术研究的地方开，我想它是完全一种面貌呈现了。那另外就是在教各位五脏的时候，其实就会教各位怎么调补五脏。比如说你可以灸什么穴道，比如说你可以吃什么保养的药。那在介绍这些保养的药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讲中国人怎么认识本草的。那中国人怎么认识本草啊？比如说我上次上堂课讲说，有一种草它很喜欢爬山，对不对？总是往山顶爬，所以我们说这个草可以爬过人的头顶哦，可以通足太阳膀胱经，所以就变成足太阳膀胱经的引经药，这样，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认识本草好像是在看一个那个东西，无论它是动物还是植物还是矿物，它的生命展现出一个什么整体的驱动力啊，这个整体加起来的驱动力才是中国人在看的啊。那而不是在说它里面有某一种成分，但是它的某一种成分呢一定也会对你的身体做出某种作用。但是一种药物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是不是这样子？那在许许多同学啊，记得上课要关手机啊，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以后不要迟到，因为我会整点开始啊。那这个我们中国人他在看一个药物的时候，我想不是以一个成分来说，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一个人挂在这边有多少成分啊？那你吃人肉有什么药性啊？用成分来看的话，哦，就是又有钙又有磷又有什么矿物质，但是一个人含有的成分大概有几千种甚至几万种，对不对？里面各种内分泌啊，什么不同的蛋白质啊，对不对？好多好多。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用成分来看吃人肉有什么药性啊？当然我们只能够说吃了人肉会有什么结果，对不对？吃了人肉它会拉肚子，它药性就拉肚子，只能这样看，对不对？不然的话用成分真的太可笑了。而且像我们常会说什么猪肉牛肉有什么成分，可是就是这个肉，我们只看这个肉里面含有的胆固醇，就说就把这个肉类从最好排到最坏的，对不对？可是这个肉它除了胆固醇它有别的东西啊。那个你想想看，一头山羊它虽然胆固醇很多，可是那个羊活蹦乱跳的一辈子也没怎么样，那是不是代表那个羊的肉里面可能有克制胆固醇的成分呢？对不对？所以你只看一个面相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哪一种动物最容易中风才知道它的肉吃得不好啊，而不是看哪一种肉的那胆固醇最高啊，对不对？对，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观察角，所以我们要看一个东西吃下去怎么样，我们要用比较正确的观察角来看待它，对不对？那就像刚刚是讲笑话啦，但是可见的，我们如果用单一的观察角来看，其实是有很多的缺失的。什么叫缺失呢？就像是中国人有一种药物啊，叫做长山，又称为衡山。那这个衡就是长嘛，所以意思是一样的，对不对？它永远像一个山一样。那这个伟大的山是什么东西？一种草根啊。那这个草根在中国历代是用来治什么的啊？它是一种疟疾的特效药。那 中国人治疟疾到今天也两三千年啦，那长沙一直用，一直它有它的疗效在。可是呢，大陆有一次呢，就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在研究就是，有一个研究得了国家级的奖项，那个研究内容是提取出长沙的抗疟成分，就疟疾是一种原虫啊，就是比是一种动物类的原虫，因为细菌是植物类的，那怎么样抵抗这个疟原虫的成分把它研究出来。于是从此以后呢，中国人就觉得哎，长沙的秘密呢就此解明了，对不对？我只要把这个成分提取出来就可以对抗这个疟原虫，这不是杀菌效果一流吗？可是呢，在那个大陆那边，就是中医界是一个很讽刺的故事，就是在抗疟原虫的长沙成分之研究发表得了奖之后呢，你猜第二年是什么研究得奖啊？就是抗长沙有效成分之新品种疟原虫的研究啊得奖。就是你一整株药用下去，你用三千年的疟原虫不会都打得死，可是你一旦把单一的成分提取出来的时候，那个细菌或者那种虫它就很聪明了，它觉得我可以人不转路不转人转，对不对？他就会知道怎么抵抗它了。而长沙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是一种很特别的药，就是它的成分一向都是你直接把那个草煮在汤里面喝那个汤，哎，会有效。可是如果你把长沙呢去萃取有效成分就没有效，就是长沙的有效成分无论如何萃取都没有办法达到它该有的疗效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点。那像这一类的中药其实很多的，很多中药它很有效，可是不能够萃取有效成分，像我们上次讲到美黑的白芷，对不对？只能够在脸上过一下，如果你把白芷的成分提炼出来打到皮肤里面，那不得了啊，就黑掉了，对不对？就不能美白了。所以这是在看待一味本草的时候怎么样来看待它。那借着一些药方啊，我要跟同学说这些事情。那说了我在跟同学介绍五脏的运作，我介绍中医的五脏的运作其实也不等于西医的五脏的运作呀。这怎么讲呢？就像中医的每一脏在人体扮演的角色，让你的生命能够维持在什么正常的状态，这一点啊，跟西医所看到的心脏是打血液，或者肾脏是滤掉那些杂质啊，制造尿液，其实都不一样的。就中医的肾，中医的心，在人的身体做的事情是跟西医认识的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并不是说都有这个脏，所以就是切得很齐，并没有切得很齐。就像我们中国人会说，如果肾不好的话，可能你每天都觉得后脑勺、脖子、后颈很僵硬。那这个每天都觉得这里很僵硬、很累，哎，西医怎么会说这跟肾有关系呢？对不对？那或者说我中医说，如果你肝不好，那或许啊，你动不动就会觉得肋骨这边摸起来会痛，或者没事这边会刺痛一下。那肝长在右边，那有的时候你是左边肋骨刺痛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有时候会刺痛一下，就是你肝不好呢？对不对？所以中医认识的这些内脏的作用，跟西医认识的作用就不完全一样。就像你看中医古代的经典，像《黄帝内经》这种认识中医古代内脏的经典，它怎么可能会告诉你肝在解毒呢？就古时候的人吃的东西哪有今天这么毒啊？所以肝的解毒机能是最近这50年才凸显出来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都吃得很毒的时候才发现肝每天都在解毒。那古时候的人如果是吃了毒药，那武侠小说看过吧，什么毒标都有什么解药，对不对？就是我们吃了毒药是要吃解药的，哪里用肝啊？就是中国古时候各种毒药各种解药都已经排列得非常清楚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大概这些认识五脏的方法呢，啊，必须跟同学重新洗牌。如果你不能够认识中医心目中的五脏的话，你就不会知道中医的药要怎么开。那我在因为这是基础课，所以我一些方剂呢都是扣合着它的五脏的运作在教你们一些方。比如说中国人认为说我们的小肠啊，有一个小肠的小跟小肠很有关系的穴道叫做关元，在肚脐的下面啊。那这个关元这个穴道呢，中医认识的关元就是足太阳膀胱经这个经啊，它从肾脏那边有一条能量的管道一直通到关元，所以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膀胱经有一条线是通到关元的。那这条线是能量的线，对不对？所以西医把这个人一条一条肉挖开来也找不到这条线。可是呢，如果我们灸关元灸得对的话，你灸关元可能灸了十几二十分钟，你会觉得哎， 后腰两个肾开始热起来。要有些人可能有过这种经验啊，有些人已经跟我们学过一点点灸法了。那你会发现中医说的那个看不见的身体，那个灵魂上面的管道，它果然是存在的。而那个传导的那个感觉就是这关元灸进去，后面的肾就热起来。那这就是中医认识的身体。那或者我们会说，因为这个脏它有一个气会往哪边转，那这东西也是西医不能认识的部分。可是我们可能吃一些药，我们说这个药性是往哪里走的，你就果然吃了之后知道，可以感觉到人的气往哪边转，哪里的病会好。所以我们认识的就是一个像是一个云雾缭绕的大气层啊，这种虚无缥缈的身体才是中医非常重视的身体。那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虚无缥缈的身体呢？我想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上次讲过中国人的特征就是非常现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考量。怎么讲呢？如果我的身体我从灵魂那边去治疗它效果最好，那我为什么不从那里治疗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吧。那个就像你说从前有一种人叫做佛陀，有一种人叫做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啊，他可以在身上按一下就把你用他的光把你的身体治好，那不是用灵魂的角度来治吗？那这条管道能不能用呢？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阴阳，我就说我们阴阳的话啊，我们一坨肉体啊，这是一个，我们说肉体有可以分肉体的阴阳，我们上次讲到说手脚就比腑要阳，比六腑阳，六腑又比脏要阳，对不对？可是在肉体之上呢，又重叠了一个层面的身体，这个层面的身体呢，我们姑且称之为五脏六腑的身体好了。就是五脏六腑有五脏六腑的能量，它的能量在它的运作之中就会构成一个能量的场域。那这个能量的场域呢，我们如果能够在上面作用的好的话，它就会能够影响我们的肉身，让肉身好起来。就像我们肉身的很多结构，很多的组织，其实都是像一堆毛线摊在那边，你必须有一个打毛线的人把那个毛线编织起来才能变成一件衣服。所以光是物质，我们说我们吃维生素，我们吃什么营养成分，那都是中国人说这都是阴，对不对？因为这是物质。可是丢在那边的阴必须要有生命能把它支撑我们要的东西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五脏六腑的气的运转呢，就在我们肉身之上，跟我们的肉非常的靠，跟我们的肉身非常的贴近，它的同质性很高。什么叫同质性很高？就像我们把脉，其实这个把脉就已经是灵魂的事了。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五脏六腑的状态竟然会具现化在这个血管的状态？它其实就是这地方刚好是人的气的一个聚集点，所以它好像能够把人的身体的一些状况缩影在这么一些地方。我们将来也会教一点把脉啊，同学这个课还是会学到把脉。那也就是我们把到的五脏六腑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能量让我们知道的。那我们顺着这个东西开一些药啊来调理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针对五脏开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得出来那个药物对我们肉身啊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它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啊。就是就好比说我们把脉说，哦，你的肝很糟糕啊，那你要不要去验一下？那你到西医那边去验，那西医也会说你的肝很糟糕啊。这个是跟肉身非常贴近的，对不对？我们说你这个，我们中医的诊断的结果跟西医检验的结果其实会差不多的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贴近物质世界的部分。可是呢，如果五脏之上还有一个灵魂身体，就是我们说的十二经络，对不对？十二经络，我们说六经也好，说十二也好，因为手脚各算一条就十二条，手脚合算一条就手太阳跟足太阳合算一条或者分算，我们说六经啊，或者说十二经都可以啊。那这个经络的事情，我们上次有讲到，比如说我们上次说一个人厥阴病，足厥阴肝经有病的时候，可能这个腹部侧面抽痛的啊，可能这个人这个比如说足厥阴肝经如果气太虚了啊，这个筋会有一种紧的感觉，那所以有些男人他的这个睾丸会被拉到腹部，我们说这是一种疝气或怎么样，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种所谓厥阴经有病，那你去验肝主指数大家就验不出东西了吧，对不对？有人说验这个疝气或者是腹部侧面这样的抽痛 啊，这个可以咽肝主肝指数的吗？哦，竹节阴肝经，你看到它虽然是肝经，可是它的运行的方式已经开始跟肉体脱开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哦，就它的层次已经不一样了。那么在六经，那我们都说六经啊，到底它是它的一些主轴都是很贴近皮肤表面的，对不对？大概你六经没有除了几个直接连到几个内脏的那个接点之外，它一般的运行都是在皮肤表面的嘛，几乎扎针都扎得到的。那可是在六经之外，我们人体还有什么？还有在六经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叫奇经八脉。奇经八脉好像大家看武侠小说会常常遇到，对不对？这人打通了奇经八脉，那这个人的奇经八脉呢，又是好像在灵魂上面更高一层，然后对人的作用好像更加的轴心，更加的骨干。那奇经八脉其实就已经有一点超过中医的观察点了，因为中医观察的人是生病的人，那能够观察奇经八脉的人是什么呢？是仙人，就是已经练通了什么九阴真经九阳神功的人啊，他会知道奇经八脉是什么样子的。就奇经八脉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身体，就是所谓的脱胎换骨啊，就是当你的能量进化到一个境界以上的话，哎，你的能量它不再局限于这个五脏六经的世界，而开始走在更高层的身体了。哦，那这个，那我们一般人的奇经八脉都是几乎是涓涓细流，或者是完全不通的啊。那个奇经八脉就是我们说六经啊，它的能量如果多，因为六经是河流，奇经八脉是大海，就如果六经的能量多到这个十二正经都容不下了，它就会开始往奇经八脉流过去了。哦，那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啊虚老残病之人啊，十二经都不够了，你跟我讲奇经八脉，这未免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不对？大家，我们现在在座的同学说，我这辈子志愿就是要练成仙道的，有没有？哦，好像都没有了。我们大家都已经不要病死就好了，能够从病人拉拔自己到平人，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啊。 教我们练这个。 那平人到仙人这一段啊，哦，我会教你们练，我不一定啊，但是我可能会跟你们讲，劝你们如何可以不要练这个啊？怎么讲呢？因为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呢，很多市面上面练气功的人啊，他们会有一种对身体非常不好非常不好的做法，就是他们会想象什么呼吸啦，什么丹田要发热啊，然后什么往哪边走啊，或怎么样。其实这个在中医学的这一块范围会认为这个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呢你在运气到丹田，然后让它走任脉走督脉，这种运气的过程，你想想看，你要练，因为任督二脉，任督二脉是奇经八脉的两条的，对不对？你要那里感觉得到有一滴水，你震惊十二脉会被抽掉多少滴水？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除非你震惊十二脉已经健康到不行，否则的话你没有资格走下一步。所以听说有很多内功修炼内功的人说什么他哦，什么练了功之后什么黄皮寡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说什么骨髓都抽干掉，就是当他乱把能量聚到八脉的世界的时候，八脉要得到一分的功力，这边要抽掉十分，这边要抽掉一百分，所以全身都抽干掉，这样明白吗？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玩太高档的事情啊。那就是等到你有一天健康到那个境界，就像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让人很健康的，比如说中国人的怎么样可以让你的气变多？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做一些运动，有让你气变多的效果，对不对？那气变多的运动呢？中国人有几个原则，如果你把握这个原则做运动，那或许有生之年可以让你的十二经之气都充满啊，这样子。就像我们在座有同学，他们是有一群朋友，他们是练导引的。那练了导引之后，他们就很多人都是原来看起来好老，然后练了导引之后看起来就很年轻漂亮啊。那就是也就是说，运动还是有方法可以让你变健康的，对不对？那中国人呢，有些学者他们研究我们到底做什么运动能够让自己身体变更健康呢，他们归纳出来，第一个是呼吸不要变急促，如果能够越慢越深是最好了，这是第一个原则。然后第二个原则呢，是脊椎啊是垂直地面的， 脊椎是垂直地面的，也就这样的施力对于人的身体有一些很重，那中间的推导过程我就不说了啊。总而言之就是脊椎是垂直地面的，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思考之下，可能仰卧起坐就不是很够健康。但是我不能说一定不健康，你懂吗？就是第一个条件是呼吸不要变快，对不对？第二个是脊椎垂直地面，第三个是那个运动有阴阳开合的动作，就是比如说有人打拳这样子打，然后这样收回来或怎么样，或者我们说最基本的散步也是啊，就是有虚实，对不对？轮流的两个脚的重心交换，就是脊椎垂直地面，然后不要让呼吸变快，然后有开合啊，有这三个东西存在的话呢，这个人呢做这个运动就会增加身体的所谓气的含量。那如果你做了一个运动呢叫做有氧舞蹈啊，它脊椎也是垂直地面的，然后呢它有很多的阴阳开合的动作，可是呢气喘呼呼的，那这样子是不是会健康呢？这就是看人，这是看人。如果你是比较有底子的人，他可能你可以变健康，有些就是就不一定，你知道吧，就是看人。就像我们曾经我有一次很好奇啊，去抓到一个在健身房教大班课的老师，就那种健身房不是什么老师吗，什么 Michael 啊，什么 Stacy 啊，什么那种啊，那我抓到一个女老师呢，就问她说，那你教这些课啊，因为健身房的老师他们这也是讨生活不容易啊，一堂课对不对，那个举个重量跳来跳去，有时候一天也要到三四堂啊，对不对？那我就抓了一位 Stacy 老师来问啊，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结果他就说，我呀如果教的那个大班课是那种有氧的课啦，阶梯舞蹈的课，阶梯舞蹈的课就是什么站在一个有台阶的地方这样的，或者是什么有一种东西他们叫做就是给身体打气，就是那种就是举重量那种课，他说如果是那一类的课，或者是那种打拳一样的那种运动的课，他说如果是教到那一类的课，他通常如果教三四个月啊，他就会开始变成体弱多病了。那如果他是带什么身体平衡操啦，什么瑜伽课啦，那他教三四个月就会觉得身体好回来哦，就是健身房的老师这样子说。所以连他们那种很在行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些动作你做了还是会累，那累了还是伤气嘛，对不对？所以可是呢我说了这个站桩啦啊，就是脊椎垂直我们称为站桩，站桩开合跟调元呼吸三样东西都合乎到的东西啊，运动大概只剩下什么啦，麻将太极拳跟物理治疗啦。那麻将不是运动嘛，对不对？啊，就是八段锦算，虽然它就是八段锦，它虽然有几个弯腰的动作，但是八段锦基本上够好，因为八段锦你如果不要练太猛，就大概比较短时间就练完，对不对？那练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对啊，五到十分钟就做完了嘛， 方便。 对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八段锦的 啊，我是蛮喜欢的。 我有一个同事，哎，他现在肺癌，他现在有点气功，而且听说很多人因为肺癌， 对啊对啊，就是说癌症的人很多人会练气功，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肺癌的人更会练气功？对，因为人的气就集中在肺嘛，所以气功它有一个很直接的作用点是肺啊，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那当然也要看哪一门哪一派怎么练啊，这个而且呢有一个人他就是，我就听过有一个人，他是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也传进台湾啦，那传进台湾以后啊，他现在台湾有那种设备，就是用他们那种电子仪器什么扫描你的身体啊，能够拍到你的能量照片，就你这个人的五脏六腑肺啊，哪个边比较光，哪边能量比较烂啊，什么都拍得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曾经拿过一组照片给我们这些学员看，因为我刚好有去听人家演讲，他就说你看哦，这个人他的肺，他就是有肺有病啊，所以呢他就练气功让自己的肺好起来，你看他的练功随着这个练功的积累啊，一天一天他的肺部的光点越来越多，他的肺从黑暗变成光的了，然后就在某一天到下一章，中间还隔了两三天吧，那个肺又整个黑掉了。然后他就说怎么了，他说 不好意思，我昨天跟我太太吵架，就生气一次就功力全废了。哦，这个是因为我们真的有在，就是比如说我的师门的长辈，他们有在练一些东西的人哦，他们其实对情绪看得很重。怎么叫很重呢？就是像我就曾经听过我的老师讲说，如果你真的要练成太极拳，谁敢生气啊？生一次气对功力折损多大，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一般人都练一练，就是练安心的，所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人家那种真的要累积内力到能够发掌风把人飞出去的，那个就很在乎了。所以如果你的情志不能够调理得很好呢，那你就算练内功都不是很有用啊。像我们之后要介绍到一点中医的一些观点背后的观点，就比如说为什么就中医他们会认为说人要老得慢跟一个人的肾脏非常有关系，可是呢中医又说在太古时代的人类是活得很久很久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在手头上得到一些资料考据的，大概比如说像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就是差不多一万年前的人，他是80岁才结婚，活到180几岁。那更早的那种已经沉掉什么古印加黄金帝国那种时代的人哦，平均寿命是600岁到800岁，而那种人也跟我们现在这种人其实是拥有相同的基因哦。人类不一定是毁掉重造的，不是这种20万年之间就重造一种人类，不是的，其实是同样基因的人类。那我们同一种基因的人类为什么在这20万年之间会退化那么多呢？哦，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东西关系到人的肾脏，那我们以后讲到肾脏的时候会跟同学分享人类的哪一种思考或者是动情绪的方式会严重的让我们的肾脏机能变得不好。那你就会明白我们现在的人是活在某一种社会制约之下，就是我们的社会教导我们用某一种方式去面对事情，而这种方式就让我们寿命从1000年的标准版变成100年不到的这种劣等版哦。所以中国人的哲学，庄子也好，黄帝内经也好，都说太古有真人，就是原版的人应该是那个样子的。那我们现在都已经离原版的人非常遥远了啊，就是明明是同一个基因的血族，可是现在人没有办法。那这个没有办法在内经里面是认为是人用心的方法不一样了。那到时候当然讲肾脏我会再讲，但是我现在直接跟各位同学说答案也可以，就是要，但这答案放了也没有用，我必须要到时候讲肾脏的时候用一个比较合逻辑的推导过程跟各位同学讲才有用啊。就是现在的人不论在社会的哪一个角落，当然非洲人那种土人我又不熟，我不知道啊，但他们那边营养不良所以饿死就另外算了啊。但是呢现在凡是高度文明化社会化的人类世界都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就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他一辈子几乎都是被他的恐惧左右他的一切选择。我怕我们小孩子将来没饭吃，所以你最好找哪一个工作比较妥当。我怕怎么样会失败，所以我最好跟这个人结婚比较安心，就等等等等。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这现代高文明社会的人类一辈子的选择有99%是受到恐惧这个怕这个东西支配的。你能不能体验到这种事情？就是大家都没有很想当那种会冒险的烈士，对不对？那当你在动用你的生命能做一件事变成99%都是以怕为动力在做事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能，当然你的生命当然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跟中国人心目中原版的人类不一样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生命的扭曲的现象。那这个比较就像你们看啊，刚出生的小婴儿啊，他小婴儿都很能哭，对不对？力气又很大，对不对？你看小婴儿做事的时候啊，就不是以怕为动力在做选择的，他可能有他的热情，他的好奇心等等等等。可是我们马上嫁大人就会说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那样子，开始教导他要以怕为原则来 支配你的人生，然后小婴儿就开始慢慢变成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有力气的生物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关系到人的这个设定，就是在我们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设定，造成我们的这个很多生命原本该有的机能啊、哦、都没有了。那这是一个蛮可怜的事情，就身为现代人的可怜。那么那我们说，那这个刚刚我们在讲说一层一层上去啊，那这个八脉炼成的世界在上面什么呢？中国人如果真的练成仙道，他可能会说他再上去就是灵魂的世界了。那个灵魂的世界就可能关照灵魂的品质啊，这个人有一个灵魂的永存不朽的心，那个心里面可能前辈子每一辈子的记忆都在里面，对不对？所以现在还有那什么催眠啊，什么前世今生那种，但那都已经不是中医的那个考量了啦。那再高的话，他可能说再高就是上帝啦什么的，就是那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我们就不是那么严重的考量它。但是在八脉这边，我们在中医还可以接触啊，除了像练功夫的人可以接触到八脉之外呢，像我们中医有一个针法叫做灵龟八法，有没有人听过呀？那像我们的正经啊，这个正十二经的运行，我们有一个很容易抓到的规律，而在正经之上的八脉呢，它其实也有一个运行规律。那个规律呢，如果是他们会算的人，就看着黄历说你今年这是什么什么年的什么什么月的什么什么日，这个甲乙丙丁啊子丑寅卯的这个属性算出来，他就会知道说现在你的身体那个更高层次的力量呢刚好是在你的八脉的哪里啊。那人体的这个更高层次的身体的这个奇经八脉呢，它其实跟我们的正十二经是有联络的管道的，就是有一些接点的。比如说我们说人的这个八脉中的带脉，它的接点在这里的什么足灵气吧之类的啊，脚的这个小拇指哪里，或者是说接到冲脉的是什么腹溜，就是我们有一些手脚一些接点，那个地方是通往那个更高一层的身体结构的。那如果刚好这个时候气是在带脉，那你呢算得对了，在这个时间点啊，就是这个灵龟八法呢，它是每一天里面大概只有一些时辰是可以刺穴的，就是那个时辰是有用的，然后刺到那个穴之后呢，它就能够把你奇经八脉里面的能量跟你十二正经的能量沟通起来，那这样子很多病就可以忽然有好转的感觉。就是灵龟八法就是完全不照病的种类刺穴，只管现在是几点几分哪一天在刺穴，那什么病都能治啊。他们现在后来他们就慢慢设计成一个盘，对不对？你只要看着黄历对清楚了，你就转那个盘就可以刺了。那效果我觉得看功力啦，我觉得我就被刺的觉得很有效果哦。我觉得灵龟八法我是觉得不很失望。比如说有一次吧，我有一个想去哪里玩吧，我忘记了，然后那时候刚好想要去玩的时候发现自己感冒了，然后是麻黄汤症。那麻黄汤症我身上吃药还要等半个钟头，那我说不要，我马上要玩，我不要吃药。那刚好我在人家药局里面，那药局老板娘也算我的师姑吧，就是有一些辈分上的关系，那她学过灵龟八法，那我就说拜托啦，帮我刺一下啦，她就这样插两针下去，然后就哇、哦、就好了。那个病到底是邪气从哪里进来，要怎么赶走，那我们伤寒论学那一整套啊，哦都不用管它，反正刺了就好了。这就是动用到另外一层的身体。那当然八脉如果有病的话也会呈现在肉体上，那我们之后再介绍完五脏，我会跟同学介绍六经的病。那因为我们这个课比以往的六周要多两周，我们这个课上八周，所以介绍六经的病的时候，我可以跟同学顺便介绍伤寒论里面的治感冒的这个很多方剂跟用法跟辩证的点啊，这是这个课比较多教的地方。那教了六经呢，我再跟同学介绍这个八脉的病，就是八脉如果虚损的人会有什么现象，就像八脉里面某一条脉虚损了，它那个脉是掌管你皮肤表面的某一层气，如果那条脉虚损，你可能每天你的皮肤摸起来都是像什么，像青蛙的皮一样，就是湿湿的哦。那这个就你医好了没有？同学说他就是还没有，对不起，我们医术太烂了哦。他们是在那同学是另外一班转来的哦，还没把他医好，这个这个转来让我丢脸啊！但是 还在实验阶段啊，因为巴麦病比较少见，就是再走几条路去试试看，这样子就是要让他那条脉能够强起来，那才能够，就是有些人皮肤一天到晚是像青蛙皮一样，有些人皮肤一天到晚是干的啊，他那个就有不同的症状会出来，那就另外算啊。那就像我有一次就像我妈妈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天到晚就是一旦开始咳嗽都不会好，那我就发现说八脉辩证里面说好像是冲脉还是任脉，有哪一条啊，它是如果有一点不对的话，它就会一直咳，那已经超过感冒跟咳嗽的范围的咳，那后来就帮他补一补那里，然后就好了。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用八脉治病，所以就会跟同学也介绍一下。但是那个地方都是比较伟大的医术了啊，我们这个课没有那么伟大，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啦，能不能练成现在不知道。那讲完了最后，如果还有时间呢，就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个比较实用价值只占到60%的东西吧，就是五运六气。就是你呢在哪一年哪一天出生的啊，你的体质在这一辈子就有一个差不多是那个状况了，就看着你的出生年月日就会说，哦学姐啊，你这辈子大概都会水肿啊什么的啊，就是就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当人在出生的时候会受到外界的这个天地间的一些能量结构啊什么这样子烙印在你身上啊，会有这样的事情。那相对来讲呢，我们在学伤寒派的医者，比如说我们伤寒派，就是说我们应该是用医感冒为前提，对不对？哦对了同学，我在教六经的时候会教一些六经的感冒药，如果你们学了之后没有学成不要怪我啊。伤寒呢，我觉得我是读了四遍读了八年才稍微有一点摸到边啊，我不能把你们假设成多天才嘛，对不对？所以我虽然教是会教，但学不会就算了，就脑容量没有那么大，没关系啊。就是大胃王不是一天练成的嘛，对不对？就是再知道一下，以后自己们慢慢再复习也没关系啊。但是不能一瞬间学成嘛，因为伤寒论是很伟大的东西，一瞬间学成的话，那中医真的不值钱啊。那我们在学伤寒的时候，其实很难脱出五运六气的思考。怎么讲呢？就是五运六气这东西应该早在中国2000年前就已经发展完熟了啊，发展元首的东西。那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表格，今年是什么甲子年啊什么年啊，对不对？这样子。那厉害就厉害在拿了这个2000年前发明的月历啊，我们大概就会能够相当精确的预知，哎，今年大概3-5月之间啊，我们会流行哪一种感冒。哦，那明年大概什么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就哪一年大概是什么样的气候，大概会生哪一类的病，那个精确度有到非常高。也就是当某一天我在办公室听到我的同事在那边惨叫说现在是什么鬼天气啊，然后呢或者是他在那边说啊，我怎么最近每一个人都在拉肚子，一感冒就拉肚子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说2000年前的中国人就知道2007年的春天会病成这个样子了，哦，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事情。当然，说到这么伟大，它就比较粗嘛，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医病，我们还是要照一些症来开药，也不能说完全依五运六气。但是它的那个可依赖性很高，就当你知道今年的五运六气大概在这里的时候啊，然后配上那个人出生的那个人的基本体质这几个排列组合。大概如果你是那种诊所病人很多的医生的话，你大概每一季要先囤哪些药都可以先预测哈，啊，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因为五运六气我也才玩了2-3年而已，就没有很上手，因为这东西需要多一点经验值。那如果大家学了以后，然后过了大概10年吧，玩10年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很熟练了，那就哪一年要生什么病就会变得很熟悉了。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所以这是这个课程大概的框架跟同学介绍一下。那因为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我没有拿着讲义跟各位仔细讲，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就乖乖的顺着讲义的内容上啊。那有些东西反正第一次提到同学可能觉得没有印象，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以后越教多一层他都会利用到我们之前的理论，所以啊，同学就慢慢的会熟悉他。那还有一点就是同学也不要急啊，不要觉得说我们三个礼拜以内就要学会开药当神医啊， 我们这是中医基础班啊，不是中医大成班。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认识，就是我需要，我觉得我这个班，我教基础班，我觉得我总是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怎么讲呢？因为我不可能在这个基础班教给你们完整的医术，所以我总觉得只给我这么多时间啊，我有那么多东西想要教，所以都会教得还蛮用力的吧，大概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学生对我的课的评价啊，往往都是这样子说，上你的中医基础班啊就很有快感，觉得每天都会听到点新鲜的东西。那上你的什么伤寒论的班呢，就是高原期啊，就是什么东西在门外看，对不对？要比我们看那个什么少林拳的表演，觉得这人打拳好漂亮啊什么的，觉得不错。等到你入了门，每天都是站桩蹲马步啊所以中医基础课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好玩，然后等到进入伤寒的课就会变得啊，每天都在打基本功，今天有没有生这个病不好玩啊，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没有办法啊，就是真正练功夫的就比较辛苦了。那我们这个课不是练功夫啊，这个课是旅游频道。这个我们一开始说这个人体的共识性这个单元啊，什么东西叫共识性呢？就是原来是荣格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字了啊，好像叫念作什么 synchronicity 啊。那这个同步同调，这个字的意思是同步同调。那荣格心理学说的同步同调呢，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面好像在灵魂的世界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这个物质的世界也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他会觉得他好像刚好做梦梦到哪一本书，醒来就发现朋友寄这本书来给他哦，就是人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在灵魂的世界发生一些事，然后物质的世界发生一些事。那这个共识性这个东西呢，如果说共识啊，讲成白话就是巧合性，就是荣格当时觉得有巧合。那但是我们如果放到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比较简单，就叫做感应。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出来啊，这样的一种感应，我想对中国人来讲都不会很难理解。只是解释这个要跟同学讲说，我讲义有点编错啊，就是一开始这个上古天真论跟这个感应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这个单元的标题是放错地方的，后面那个阴阳与养生才跟感应有比较多一点关系啊，这共识性跟感应有什么关系啊？乱来啊！所以就是纠正自己的讲义，我每一次都纠正一次，然后每次都还是继续给错的版本啊。这个第一开始啊，素问上古天真论，这个素问啊，就是黄帝内经呢分成素问经跟灵枢经。那素问经呢，它是那这本书啊，黄帝内经这本书是我们中国人在汉朝时候编纂出来的一本书，也就是在汉朝以前，从太古时代到汉朝这段时间呢，中国其实就有医术了，只是还没有把它写下来，或者还没有把它具体变成一个完整的资料夹。那在汉朝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呢，把这些上古时代的这些关于人体的观点啊，都把它编纂成一本书。然后这本书的格式呢，就写说什么皇帝啊，问他的这个身边的大臣一个神医啊，岐伯，说皇帝问一些问题，然后岐伯回答一些问题，就都用这种问答格式来写它。可是黄帝内经真的是皇帝写的吗？我想不可能，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有很多的篇章彼此都是有参差的，就是里面的论点跟说法跟专有名词都不统一。那因为不统一，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同一个作者写的。所以我的中医的老师啊，就在大学教书做研究的老师，他就觉得说黄帝内经应该是一个资料夹，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中国人对于人体的观点把它收集起来。哦，那要说一个作者，那这个作者未免也精神分裂的太严重啊。就是今天说思伤脾，明天说忧伤脾啊，那就是换来换去的，那都不统一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点。所以那但是呢，《黄帝内经》它就是 太古时候留下来的一种情报了，一种知识。那这个上古天真论我已经是揭露了，他前面我删掉的那一段啊，现在都觉得应该加回来。他就说，皇帝就问说，好像在跟岐伯聊说，为什么传说中上古的人啊，就是天真之人，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天真活泼，那天真是什么意思啊？那我想如果要照中国古籍的定义，庄子说的真人或者黄帝内经说的天真之人哦，就是上帝原来天就是上帝嘛啊，就老天爷原来造出来的那个最好的版本的人啊，就是最正版的人啊。那我们现在都是已经废盘了啊，就是怎么叫就是那就是原本老天爷要创造那种人呢，在太古时代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人生都没有什么恐惧，没有什么烦恼，所以呢动不动就可以活一千岁。那可是呢皇帝就说，哎，我们这时代人怎么那么逊咖呀，啊，好像100岁就死掉了。那岐伯就跟皇帝说，那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是比较烂的人种了，那太古那些人说什么人大概是啊75岁青春期啊，80岁是适婚年龄啦，那这个就不能用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人类的集体堕落啊，竟然有一个，而且竟然很好玩，就是大概都是堕落到这个状态啊，就差不多。所以社会是很可怕的东西，对不对？活在同一个社会，大家都经过同一种思考的洗礼啊。所以他就说，那我现在来给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体的这个周期性好啦，就给你一个现在的版本的。那这个现在的版本啊，就是它的现在就是2000-3000年前的古代中国啊。那个时候他们给的版本是什么呢？岐伯就说，这个女人的周期呢是以7年是一个周期，男人的周期是以8年一个周期。这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人啊，在我这边画到有些重点，你有没有看到这些重点里面啊，比较黑的字好多都有肾这个字，有没有看到？就是他就说啊，因为这个地方我要先给客人一个暗示，就中国人有一个隐隐约约的观念，就是肾这个东西啊，好像是一个看不到的世界啊，帮你这个身体施肥，那个能量是从肾这个区块进来的。所以你活在地球上面，到了你活到第7年了，差不多这个看不到世界觉得可以了，就哦，7岁的人，对不对？可能有一个什么电线拉在上帝手上，他就开机开机开机，然后男生女生是7岁开第一次机，男生是8岁开第一次，然后呢他就说所以呢就是差不多到7岁的时候呢会有换牙的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他的有一个更强的牙齿会把原来的比较脆弱的牙齿顶掉。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女生，他们说《黄帝内经》那个时代是女生7岁男生8岁，我看我们现在换牙好像女生5岁男生5岁吧，女就是现在人比较早了，对不对？现在人大概几岁会开始换牙？你们有没有开始换牙的小朋友啊？ 啊， 6岁7岁。那你是什么时候换牙的啊？6岁左右。那7-8岁，哇，你们这边都是太古真人啊，至少是皇帝时代的好人啊。就是就像有一次啊，我在公司啊看到一个同事，他是那种南部乡下来的男生，然后他感冒了，就感冒到第五天，他感冒到第十天的时候啊，他说让你呆呆，我说怎么啦？我说你是不是见床就想扑啊？他说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说感冒到第十天刚好传到太少阴病，这是真武汤症，你真是个好人类啊，就是标准的好人类。因为现在人都感冒都乱感冒啊，都不照着古时候说的传经的顺序啊，这个还有汉朝之古风啊，很好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啊。那这个，所以呢女生7岁男生8岁的时候说这个肾气开始充实了啊，就会头发变得比较粗，然后牙齿呢换了一个新的。然后呢女生到了14岁，男生到了16岁的，他说肾气啊到这个时候会怎么样，会天癸至啊，天癸这个天呢就是天上嘛， 那鬼，我们中国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对不对？甲乙属木，丙丁属火，这样过来，那壬癸属水，对不对？所以天癸呢，就是天上灌溉下来的水。那当一个人得到了看不到的世界灌溉给你的那种水会怎么样啊？就会具有创造下一代的人类的能力啊。有小朋友在场，所以忽然之间讲话要文雅一点。这个可能下一周的课就要教到调和阴阳的房中术了啊，所以这时候下一堂课大家要屏退而同啊。不然的话我都要用，我跟你讲，如果我也用很斯文的语句来，就是下一堂课是指下一个礼拜了啊，你不用这样讲啊。这个如果我用很斯文的语句来讲的话，那那些大家都其实直接都知道是赤裸裸血腥腥的事情，就会全部变成黑化啊，不知道什么火星文，这样太痛苦了啊。所以我们就下个礼拜可能我记这堂下课我再来决定一下，可能下礼拜给你们一点成人的时间啊。那这个具有产生下一代的能力之后呢啊，到了三期或者四期，就是21岁或者四期是多少？32岁啊？啊，32岁的时候，那4期28啊，不是，对不起，我已经乱了，我已经3期21啊，3、8、24这样才对啊。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女人21岁，男人24岁的时候啊，她的这个肾气已经分布到全身都够了。那全身这个肾气都够的时候会怎么样？会长真牙。真牙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智齿啊，所以智齿是你全身肾气充实的一个象征。那现在人为什么智齿全部都长歪要拔掉？ 气不够。 我在想，可能真的是现代人气不够啊，所以智齿都长歪掉。啊，就是我们长出来的这些肾气啊，现代人都已经变成某种淫邪之念了，是不是？所以都已经变质了啊，所以现代人的真牙是歪的很多。那么到了4期28或者是4、8、32岁啊，女人28岁，男人32岁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全身都是最壮实的时候。所以理论上是男人32岁是身体最好，女人28岁的时候是身体最好。那现代人好像不会吧，现在女人28岁子宫就开始长瘤了，就是已经坏得很早。现在的西医学能够让人活得很久，可是身体却坏得很早。 25岁现在最壮应该是26岁，25岁。 那这样子很可怜呢。理论上应该是，照理说男人32岁是最壮的。可是啊，我当年就觉得我28岁开始走下坡。然后那时候我干姐姐跟我们聚餐的时候，因为我干姐比我大几岁啊，她就说：“哎，你要知道啊，女人一过30岁，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叫做一天老过一天啊。”等到我过了30岁开始去上班坐办公室，我也觉得你坐在办公室一天，你会觉得你这天就老很多，你知道，就整个人就那种枯槁的感觉。然后就赶快开始要什么，就赶快跑到什么健身房去踩那什么走步机之类，就是觉得如果你不运动就撑不住了。所以我们现在人其实老得好像快一点哦。照理说是男人的巅峰是32岁，那女人的巅峰是28岁啊。那现在叫什么30拉警报什么的啊，就是。然后呢，那我们来看女人的衰老啊。他说女人到了35岁的时候阳明脉衰，我们说脾胃之气是老得比较快的，对不对？因为人的老化通常是消化器官老得最快，因为我们都吃一些东西啊来劳累它。那尤其是女人，像我小时候我妈妈就很可怜，她是上班族啊，然后回来之后我爷爷奶奶家都已经全家都吃完晚饭了。那他就我们爷爷奶奶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5点半就吃晚饭，那我妈下班回来的时候都已经6、7点了，那就一个人坐在厨房挖一些剩菜就这样吃。你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女生吃饭很可怜，尤其一个女生她要照顾全家，照顾完才能开始吃饭。那古时候的社会，所以可能她的这个脾胃之气会衰。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足阳明胃经对于人的美容的影响最大，对不对？所以足阳明胃经的气不够的时候，人就变成黄脸婆了啊。这个，所以当你 当你觉得你已经苍老发黄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中医说，如果你要让你自己不要变黄脸婆要怎么样，是买那种郑秀文说什么每天都白一点的那东西吗？那当然不是啦，是要补养你的脾胃啊，要让你的脾胃变得很好，你才有可能白回来啊，对不对？那到了这个六七四十二岁，他说三阳脉，三阳脉就是阳明胃经跟太阳膀胱经啊，以及少阳胆经。那就是因为我们说中国人认为六条阳经啊，手足六条阳经都会到头的，那一个人阳气不够就代表他到头的能量都比较差啦。那既然到头部的能量都比较差，那自然你整个头就老下来啦。就是能够让你的物质的身体不老的是你的灵魂的那个能量，那能量不够你的脸就开始老化了啊，所以面皆焦发始白啊，就是这样子的。那再来，当然我们这个课会教很多让你不老的方法了啊，所以你不要急。那到了七七四十九，哎呀，都已经老了这么多年了，何必急在一时呢？要补回来也不是一下子的事吗？那七七岁人脉虚啊，就像我刚刚说吃一些补养脾胃的药，对不对？如果你不想补养脾胃，想要让消化器官老得慢，那最简单的嘛，足三里啊，足三里啊。听过这个穴吧？这个地方，这个胫骨摸上来，摸到它好像有点靠到骨头边边，有一点啊。不要急，我以后取穴会教仔细啊，现在都随便讲讲。那像日本人呢、啊，他们有一个村庄，他们就是每年就用个艾草球，把足三里烧一个洞。那烧一个洞，它就会化脓，对不对？那化脓就有很多血啊，什么抵抗力啊，往那边打仗，对不对？那化脓的时间等于就在揪它，所以就揪一个洞让它化脓，然后。像你看我这脚背上这个，就上次灸太冲了，就是你知道睡不饱的人呢、肝血会很虚，那灸太冲可以去肝火，对不对？那就在那边实在是灸得太舒服，然后就麻木，然后就烧个洞，然后就化脓化一个礼拜啊，有没有肝好一点不知道啊？那就是常常烧坏啊，像这个太冲也烧坏，然后绝骨也烧坏啊，而且绝骨的烧坏最丢脸是因为，其实我这个烧歪掉了。所以我后来每次都拿这个灸疤来当做灸绝骨的位置，然后就灸错啊，就又烧歪了。这就是那足三里呢，他们就这样子，那个村庄就每年把足三里烧一个洞之后呢，然后就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可以每天看着电视节目翘个二郎腿灸半天，所以就不用把它烧一个洞，就拿艾草靠过去就可以，那艾草条啊，下次我来带给你们玩。那但是呢，古时候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就。这样子就烧一个洞，然后吃很多什么葱蒜炒羊肉啊之类的，吃了以后增加身体发炎的能力，让它化脓啊。那这样子灸，那个村庄的人几乎都是活到至少105岁啊，就是只这样子每年在膝盖旁边烧个洞，就几乎都105岁。那这就是脾胃之气，这个胃气的力道。所以呢，其实啊，我们。一般的中医如果告诉你说，哎，你如果要美容要皮肤好，那他都会要你做什么呢？合谷啦，曲池啦，一种，因为人的肺脏跟大肠腑是相表里的嘛，所以他就觉得肺主皮毛，对不对？所以你要让皮肤好就要处理肺跟大肠腑啊。但是其实呢，你从这样的思考就会知道说，哎，现在的中医其实跟黄帝内经的思考有点脱开。那如果是黄帝内经的思考，就会说脸发黄黄脸婆，那是阳明之气不够，所以呢要怎么样，那你就要做补阳明的事情。那要补这个胃气的话，你们如果是平常闲的没事，有时候坐着，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闲的没事，我听说现在人上班工作日常生活都很繁忙，是不是啊？我不晓得你们，就是当你们有事没事，你 装得很 哦，装得很忙，那我就 装得很闲， 那我就说你们就没事坐在办公桌，对不对？把脚翘到方便的地方，然后就拿个原子笔尾巴戳着足三里这样的捅啊！ 我觉得戳到破皮 啊、哦！真的、你已经戳到破皮了。 我 戳 对，有没有戳对？ 好像没有对，好像太低了。 可是我觉得有酸痛感 啊！对，就是也好啦啊，就是有酸痛感是阿是穴吧？阿是穴知道吧？就是一按他就说啊是的是的，就是阿是穴，对不对？就是。因为有酸的地方，你就这么按着按着，按到它不酸哈，那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那通常你如果一个穴你要从，如果你那个穴你要从会酸按到不会酸的话，可能要按个差不多我已经录超过一堂课，我当可能要按个，比如说好比说啦，比如说如果按30分钟的话，那你用艾草条靠过去暖它大概15分钟就会有那个效果，就艾草还是比手按要有效一些。那我现在觉得这个在这个针灸疗法里面啊，我比较反对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不是反对，而是比较急的没有觉得没有意义，就是下针，就是把针扎到身体里面，其实不够补。现代人都很虚啊，就是不够补。下针它是引导你身体的气怎么样运行，那意义上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的气已经很稀薄啦，它引了这里那里又空啦，对不对？所以就是下针的时候比较不够补。所以我常常现在开这种一般过家常生活的人的课，我都会说用灸啊，灸比较补，按也比较补。反而是下针不够补，下针是快可是不补啊，就是就算你用很补的针法也没有用，因为你知道很补的针法下一次你这医生你再也不敢看他第二次啊，你看他这样子咚咚咚对，就是吓死啊。而且医生也不会敢真的帮你做很补的针法，因为伤气，伤医生的气。就如果病人很虚的话，你那个针一下去，那个医生会累，会全身这样虚一下，哦，就是下针是伤气的活动。而且那你说医生说好，那我就小气一点，全身气都收敛住，不要被你吸。那问题是你当你这么小气的时候，那一针就没效了，就你必须用你的生命力去透入那个针上面，那个人才会感觉到有一个朋友的能量来唤醒我。如果气很虚的人下针，我称之为下死针，就是那个一针戳下去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异物插入你的身体，就是针灸的感觉本来应该是有一种什么东西透进来，有一种能量的感觉。可是如果那个人真的虚到极点，你插那一针你觉得好像被护士小姐拿那个针筒这样子，就是感觉是不对的，然后那样针下针就不会有效，那只是一个不太会有效啊。那这个关于下死针，比如说有一种最近有一种针哦，它那个针屁股上面包一个铝管子，那个铝管子我们就觉得除非你功力真的很强，否则你的气就是透不过去，你知道，然后铝管子那个针下去，那个病人就好像很不舒服，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那种针灸该有的那种还酸麻那种快感，没有，就是那个有包一个铝管子的针，就之类，就是有种种下针的事情。那反正我们这个课不教下针，所以这只是跟同学说一下，所以即使是一个下针也会动用到你的这个气的层面的身体啊，那这点同学就记得。那如果你们将来不是要吃药保养的话，要让自己脸不要发黄的话，那你就记得等到我们教足三里的时候，你们稍微可以学学怎么样去灸它啊。那我们下课5分钟，好，大家去下洗手间喝一下水哦，不好意思。